北京时间3点整。 广播电台，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新闻广播， 新闻广播， 广播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中波88千赫， 中波88千赫， 北京新闻广播。新闻记录生活，是社会的刻度。科学还原真相，是智慧的光芒。用科学之光拨开世界纷乱复杂的表象，借公信之力还原新闻众说纷纭的本质。北京新闻广播 FM 100.6，20:20，和您一同汇集科学之光，照亮新闻深处。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您收听北京新闻广播《照亮新闻深处》，我是本期的主持人玉龙。今天呢是11月27号，我们先和大家回顾在科学史上的这一天，有一个对于现代科学而言非常非常重要的大事件。1896年11月27号，瑞典杰出的化学家诺贝尔订立下了遗嘱，将大部分的遗产呢设立是诺贝尔奖金，每年的利息以奖金的形式呢颁发一次，授予各国在物理、化学、生理学、医学、文学领域中做出巨大贡献，以及呢对于和平事业有突出贡献的人们。这是我们所知道的诺贝尔奖。接下来我要说到的是您所不知道的诺贝尔奖。在诺贝尔啊，当时订立遗嘱的时候呢，因为他是一个名人嘛，为什么有名呢？那是因为他有钱嘛。瑞典的社会呢，就对于他呀一直在盯着，就想他要过世之后这笔钱该怎么用呢？没想到他的遗嘱当中说明这笔钱呢是要给人类的科学事业有突出贡献的人，于是瑞典社会的舆论就对于呢诺贝尔先生进行了批评，而且呢很多人反对他啊，说你这个不爱国，说你怎么可以去做出这样的这种遗嘱呢？而且把巨额的遗产呢没有捐赠给瑞典，也没有捐赠给这个斯堪的纳维亚人获得优先的使用权，而且把这些钱呢给了外国人。在诺贝尔先生呢订立遗嘱的时候呢，他是把任务交给一个由挪威的议会所指定的委员会，瑞典和挪威之间的关系呢当时已经是有点紧张了，瑞典呢还会觉得你这么做简直是在损害着瑞典的利益。甚至有一些社会的名流人士啊也会认为说他这么做不大合适，比如说呢当时啊诺贝尔先生把诺贝尔奖其中的化学物理的颁发的以及评定的这个权利呢是给了瑞典国家科学院啊，国家科学院当时的这个院长呢就会觉得你这个钱啊拿给不相干的人未来去用，你为什么不把这笔钱留给瑞典人民呢？于是当时啊这科学院的院长还说，我建议这笔钱呢咱就别按照诺贝尔先生的说法，我们就把这笔钱啊捐给科学院得了。但后来啊有一个叫做索尔曼的人呢是他的遗嘱的执行人，这个人呢就一直不懈的努力，在1898年5月21号，瑞典国王呢是宣布诺贝尔先生的遗嘱是正式生效了。1900年6月29号，瑞典国会通过了诺贝尔基金会的章程。1901年12月10号，也就是诺贝尔先生逝世5周年的纪念日，首次颁发了诺贝尔奖。首次颁发诺贝尔奖呢是在1901年。看来这样的一个让全世界科学家呢以及科学界都非常瞩目的奖项，它的诞生也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这里是照亮新闻深处，我们和大家回顾了科学史上的这一天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汇集科学之光，照亮新闻深处。今天是星期五，接下来我要跟各位来说一件事儿。这件事儿说完之后，有可能明天您就睡不好懒觉了。最近呢，有研究人员发现，如果说周末睡懒觉的话呢，很有可能会导致糖尿病啊。这听起来真不是在吓您啊。 最近美国呢有一本杂志叫做《临床内分泌学与新陈代谢杂志》，在这个杂志当中呢首次研究不倒班的工人所谓的社会性的时差和代谢疾病联系在一块儿。这句话这么拗口是什么意思呢？来，我跟各位说一说啊。研究人员呢对于呢一组447名年龄在30到50岁之间的男女的睡眠模式进行了研究。这些人呢每周至少出门工作25个小时，休息日和工作日睡眠时间安排相差较多的参与者倾向于表现出胆固醇水平不佳，空腹胰岛素的水平比较高，腰围增大，身体指数升高等情况，而且呢比社会性时差较少的人呢更加的容易抵抗胰岛素。这说明了什么问题啊？就是平常起得早，到了周末的突然一下睡一个懒觉的话，你身体当中的一些激素的水平的变化可能就有点跟不上了。比如说呢，你平常睡觉的时候，你的生物钟呢觉得早上6点钟或者7点钟你要准备起床了，在那个时候你差不多就醒了，你的身体当中该提前分泌的一些这个激素啊就已经开始准备工作了。哎，但是到了周末呢你没有起来，这身体的生物钟一下就混乱了，这一混乱呢可能就会导致一些激素的紊乱，进而会诱发身体当中的一些疾病。各位听完玉龙说完这段，明天早上打算几点钟起床呢？其实最好还就是别睡懒觉了，该几点起就几点起，或者呢别特别安排自己睡一个懒觉，保持自己平常生物钟的一个稳定的状态，这是最重要的。好了，这里是赵亮新闻深处，我们和大家来分享新闻当中的科学。接下来我们和各位来走入一个大事件，这个事件有多大呢？中国首例的子宫移植手术。 近日，中国首例全球第12例子宫移植获得成功，这也是世界首例机器人辅助子宫切除术。这位43岁的陕西母亲在医生的帮助下，成功将自己的子宫移植到22岁的女儿身上。作为生命的温室，子宫是如何进行移植的？女儿成功接受移植后，在她顺利的生下宝宝之前，还要历经哪些挑战？这个手术是否可以复制解决类似的问题呢？欢迎收听本期赵亮新闻深处移植生命的温室。 人们呢喜欢用开花结果来去指代呢人的生命的一个延续，包括呢有了孩子就会觉得这是新的生命的开始，人生的春天又再来一次。当然这是对于很多父母而言，但如果说一些先天的疾病、一些缺陷导致一个女性没有办法生孩子，甚至她连最基本的使孩子生长的子宫都没有，这可怎么办呢？如果说在现代科学技术没有如此发达的时候，放在古代这一辈子就认命了。但是不一样，我们现在的科技发展，尤其是医学科技的进步，只有你想不到，真没有你做不到啊。当然我这话说的也是有点夸张啊，我们还是有很多事情做不到，比如说那个治疗一些基本性的这种非常非常大的这种疾病，类似像是癌症啊，还是有些事儿是做不到的。接下来我们就跟大家来说的是做到的事情。今儿说的这做到的事情是什么呢？中国首例全球的第12例子宫移植手术是获得了成功，而且呢这也是世界上的首例机器人辅助来进行了子宫的切除术。这件事儿呢不久之前发生在陕西，一位呢陕西的母亲把她自己的子宫，这位母亲呢已经43岁了啊，把她的子宫是成功的移植到22岁的女儿的身上，她的女儿呢先天就没有子宫。这件事情呢是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啊，比如说这孩子将来是算谁的呢？另外这也属于是器官移植啊，我们都知道所有的器官移植都是有排异反应，那未来这孩子能不能顺利的降生？如果说这个子宫移植手术已经成熟了，那未来是不是男人都有可能生孩子呀？今天我们就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这个话题，介绍一下做客本期节目的嘉宾，朝阳医院生殖中心的任海颖医生，我们又见面了。任医生你好。 玉龙，各位听众晚上好。 还有新闻观察员陈虎龙，欢迎虎龙你好。 各位晚上好。 任医生啊，其实咱们是第二次来探讨这个话题了，我记得在不久之前我们还 还曾经说过一个事儿，这个事儿呢是说到的一位瑞典的36岁的妇女。哎，其实我们刚好提到了诺贝尔这个新闻事件的回顾，也是和瑞典有关系啊。36岁的妇女成为了世界上首个接受子宫移植之后呢产下了宝宝的女性，而且呢这位女性呢你看年龄也都不小了，36岁了还是生下了孩子。当时我们跟大家来说过这件事情啊， 没错。 我们今天要提的这个事情呢是全球的第12例，也是中国的第1例的子宫移植手术。为什么现在这个科学都这么发达了，但是我们经常听说比如说肾的移植啊或者肝的移植啊，子宫移植为什么很少？到底是难在哪里？ 第一个呢，这个子宫这个器官，首先它不像肾，比如说肾脏移植，那么肾脏呢，正常人我们有2个肾脏， 嗯， 那么一颗肾脏实际上它在功能完全正常的情况下，它可以支撑整个机体的需求的， 嗯， 就是说那颗肾脏我是可以捐赠出来的，它不影响这个供体的生命安全。那么肝脏呢，这个移植呢，这个供体也不是100%把自己的整个肝都捐献出来，它只需要捐一部分就可以了， 嗯，捐出来那部分还能长大。 但是子宫不一样， 哦， 子宫每个人只有一个， 对， 双子宫的人并不代表他有2个完整的子宫。 还有人有双子宫呢？ 子宫畸形的人的比例大概在女性当中是1/5， 哦，这也不低啊。 不低。所以这个子宫的移植术为什么这么多的国家在从大概90年代末一直到现在一直在研究这个问题啊， 嗯， 那么也是因为畸形子宫的发生率实际上是不太低的， 嗯， 那么所以说没有子宫的人或者子宫不能孕育孩子的这一部分人，他怀孕他没有别的办法， 嗯， 那他要么是通过他自己获得子宫， 嗯， 要么可能就像国外现在允许的可以借腹生子， 嗯， 对吧，那么所以说这一部分需求呢它还是有的。 对，我看了一个数据啊，说有一个不完全的统计，大概是通过这个疾病发生率的这个数据统计啊，说中国大概每年会有8到10万的女性会有类似的困扰，比如说子宫方面的一些问题，真有这么多人啊。 嗯，这个子宫方面的问题，我刚才说的1/5是子宫畸形， 嗯 啊，那么还有一部分人是因为疾病， 对， 那么包括子宫肌瘤， 哦， 包括子宫腺肌症， 对， 包括宫颈癌， 哎呦 啊，因为宫颈的原位癌，它尤其是可能早期的进入癌，实际上我可能把子宫切掉了，我不影响它的生育能力的， 嗯， 啊， 嗯， 那么这部分人子宫切掉了以后，他可能排卵这些他不影响，但是他没有孩子生育的这个环境了， 对， 那么所以他现在这个子宫移植手术对他们这一部分人来说，肯定是一种曙光， 而且对于他们来说，可以完成自己作为妈妈的这个愿望，这也是一个女性的本能嘛，都是有天然的母性，希望说能够成为一个孩子的妈妈。那么这个问题就来了，现在大家呢特别关注的问题是，这个手术呢，您刚才说难是难在，首先这个来源是一个问题，没有人会轻易的说我把这个捐出去啊，这是一个问题。第二是它本身在操作的过程中，例如说子宫是要和人体当中很多的血管相连，就那个地方的血流很丰富。 大概有4条大的动脉，6条静脉， 嗯， 然后还有一部分韧带。 这些连接就很麻烦。 对，这些因为它这个本身啊，这个血管的位置，这个子宫的位置，它在盆腔的最深处， 嗯， 差不多接近于咱们腹腔的最低点，就盆腔的最低点。嗯，那么这种情况下要把这个原位的血管接通， 嗯， 相对来说手术操作的难度是比较大的， 嗯， 那么可能为了克服这个难题，技术上的难题，那么实际上子宫我可以选择合适的血管，不一定我非要把它接在子宫动脉这个位置，像这一部分先天性没有子宫的人，他可能子宫动脉的分支都是畸形的， 嗯 啊，他可能整个血管盆腔血管的走形也不是像正常我们有子宫的人这样去分布的，所以他在跟这个移植来的子宫进行衔接的时候，实际上他会选择更大一些的血管， 就是就近原则，就方便原则， 对， 能接上就行， 能接上就行，当然也不说能接上就行，那我不能说我为了这个我把它接到腹主动脉上，那是不太可能的啊， 哦哦， 所以说 一般接在这个髂血管上，这种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啊。再一个髂血管呢，它的血供也比较丰富，它能够保证子宫能够获得充足的血液供应，那么来保证子宫存活，甚至满足它后期怀孕了以后对大量血液供应的需求， 从这个角度来讲手术就很难了。 对，那个在选择之前，这是手术基本操作的问题。那么在选择，在这个供体和这个受体它在做准备和选择的时候，它还要经过比较长的一个时间。首先这个供体和受体之间它要做免疫配型的，那么它必须在免疫配型这个配点越接近的情况下，它的成功率才越高， 要不然后期的排异反应 会 很大， 会很大。那么这个经过筛选的这个过程，你要不停的去筛选它，这是因为母女的关系，它的配型可能会更接近一些，配型的位点也会更容易找到相似的地方啊。那么除此之外呢，他在提前在接受这个被供给的这个子宫的前三个月就要开始服用抗培医药然后一直到这个分娩结束， 到分娩结束， 对，他才能停用抗培医药。 可是那个子宫还在肚子里啊。 如果说你生完这个孩子你不再继续生育的话，那么在移植的三年之内你可以有进行第二次生育选择的机会啊。那么这个第二次生育选择其实给你的年限并不长，你生第一个孩子到生第二个孩子中间最多2到3年，因 为 三年以上你的这个抗排异的能力，它这个抗体会不断的在产生，就是说虽然我给抗排异药，但是我并不能100%阻止这个排异的反应， 最后就压不住 了。年限越长，对它的反应就越强烈，那么到那个时候可能器官就不行了，那么这是一个。第二一个呢，如果你不再生育了，说实话这个子宫还跟肾脏或者肝脏不一样，我离了它我一样不影响生命健康，那么我要维持它我只是为了生孩子，那么如果我没有生育要求了，它在我的体内就是一个累赘，而且我要为此付出肝脏功能受损、肾脏功能受损、血液系统受损， 因为 要 吃排异药嘛， 对，我不要不停的吃抗排异药， 对， 所以说我要承受这么多的代价，包括经济的费用啊，抗排异药可不是很便宜的一种药啊，所以说包括你的检查，因为你要定期的去检查你的排异反应怎么样，那么所以说一般这个生育过程结束了以后，要么在剖腹产的同时，要么在你大概移植后的2到3年，我不再需要它的时候，那么这个子宫一定要被从身体里拿出来的。 那就是意味着咱们今天说的这个新闻事件当中的这个女孩，22岁的女孩，她接下来就要经历这些事情。 对， 吃抗排异药， 嗯， 以及呢，未来生了孩子以后，这个子宫是不是决定要留？其实留也留不了太长时间。 对， 在以上时间，您跟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了一下整个这个子宫移植手术大概是个什么样的过程。虽然说呢，我们今天跟大家来讲到的这个事情啊，是全世界的第12例的子宫移植手术，但是并不是过往的这12例每一例都有一个圆满的结局。比如说首例的子宫移植手术是在2000年的沙特阿拉伯进行的，但是三个月之后移入的子宫因为坏死就被切除了。第二例的手术呢是2011年在土耳其进行的，孕妇在怀孕6周之后流产了，就首例和二例都不是特别顺利。只有我们今天跟大家一开始提到的过去曾经在节目中讲过的那个瑞典36岁的这个妇女，她呢是首个接受子宫移植之后产下宝宝的女性，而且她应该算是第十个人。哎呀，也真是挺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啊！今儿我们说的是女人生孩子的事儿。做客直播间的还有一个爷们儿，来问问虎龙，你看完这事儿你心里怎么想？ 我觉得首先是个好事儿。为什么呢？我看今天很多网络的媒体，包括纸媒体，在官方的微博上都把这条新闻这一段时间都在讨论啊。讨论的时候呢，网友们在现代社会下的去关注这样的事件的时候，有90%以上，我大约看了一下，都还是比较正面和积极的。最多的是三个方面，第一呢是说母爱伟大，毋庸置疑母爱伟大，这个是毋庸置疑的。第二呢说我们现代医学，像我们刚刚大夫也讲得很清楚，的确是一个伟大的一个挑战，而且这个挑战成功了。 你放在50年前根本都不敢想， 你根本 就没法 去想象的事儿。 对，第三个来说呢，大家都关注的可能是有一点点担心，就是说会带来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当然这些问题呢可能会涉及到伦理道德的一些问题， 比如说呢， 比如说哎，这个孩子到底是谁的。 嗯， 但是呢从我的个人角度理解来说，我们基本的医学常识知道孩子是精子和卵子结合， 嗯， 而子宫呢像个房子一样，我觉得 嗯， 他肯定这个孩子该是谁的还是谁的。 对，就妈妈把自个儿家的房子过继给女儿了嘛。 对，所以我觉得在很多我们现代社会下，在我们现在这样一个知识层面的结构来说，大部分的人在看到这样的情况来说，我觉得还是一个比较积极肯定状态。因为就像刚刚大夫也说到了，我们有很多这个有一些疾病的一些女性朋友来说，对于这样的一些事情，可能她有更多的一个福音来去做一些自己能够以前做不了的事情。我觉得对于男性，我作为一个男性来说，因为我和我爱人还没有孩子，现在准备就是要孩子的时候， 嗯， 我觉得我们在看待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觉得需要更加理性，而且从伦理上来说，我觉得不需要去担心太多的问题。 嗯，就是你说到这一点，就是大家在网上关于这事儿的反应， 是 其中有一点呢，就在说这孩子到底是谁的。 没错， 啊，不管怎么样，就最终还是一家人嘛，妈妈身体当中的一个部件移给了自己的孩子。但是人一生，我们再多聊一点啊，我觉得有些人的担心可能是不是因为，假设说我们讲到的瑞典的那个事情啊，36岁的那个女性，她移植的子宫是从别人的身上来的，那就会在想，哎呀，这孩子是在别人的子宫当中长大的，这未来你说他从某些角度上来讲，你身体当中的有一部分跟我没有关系，但是这一部分却是他出生的基础，这孩子能算是100%的是我的吗？咱从医学上跟大家怎么把这事儿说通了？ 嗯，刚才我比较同意就是这位先生的说法啊，就是说这个生命本身它是来自于父方和母方， 嗯， 那么两个人每个人一半嘛，然后形成受精卵。所以他的遗传物质完全来自于这个自己的亲生父母啊。 嗯， 那么至于这个子宫这个器官，他说老实话，目前我们科学没有达到的一个方面， 嗯， 非常遗憾啊，我没有办法在体外模拟真正的羊水。 嗯， 如果这个羊水模拟成功的话，说老实话，有没有子宫我都可以让孩子生长了 啊，这都可以了， 孩子有羊水有供血的地方， 嗯， 那么整个这个过程它就可以在实验室内生长。 有 说句不好听的 啊，我都想到那个电影那个黑客帝国里面不就是有一段吗？ 对，没错， 就把人类当电池，每个小朋友都养在那边，真是太可怕了。 是， 就是这个， 所以说你想象起来是会比较可怕的一件事情。 嗯， 那么所以说这个孩子他在生长的过程当中，他的整个的遗传物质，因为包括他生长在羊水里头，这个羊水的分泌都是由胎盘由他自己来解决的， 嗯， 跟这个子宫，这个子宫只是一个他像种子生长的一个土地而已， 嗯， 所以原则上来说你不用去怀疑这个孩子的到底是属于谁的问题。 嗯， 哦， 这其实在科学上就可以很好的跟大家来解释了， 嗯， 一切都是自己带来的，只不过在这儿是借助一下。 对， 好，那这事儿说完了以后我们再来说一说，我刚才又仔细看了一下这个资料呢，说就是您刚才讲到的关于呢这个子宫的问题啊，在咱们国家目前未完全统计的人数当中啊，大约是每年有10到12万的人可能是会有类似这样的问题，这指的是女性。那么既然这个手术在西京医院已经是成功了，咱们国家的首例，那有一就有二，有开始就会有后来。您觉得这个手术可以推而广之，去帮助其他人解决他们过去觉得解决不了的问题吗？ 首先呢，这个第一个要有咱们说这个子宫，首先你可以把它从这个人的肚子里放到另一个人的肚子里， 嗯， 但这个子宫能不能最终达到它的真正的作用，也就是让它孕育出一个健康的孩子啊，那么它存活是一个方面，它能够真正孕育孩子是另外一个方面，所以真正意义上的子宫移植成功是这个孩子生下来。 对 啊，因为你移植他的目的就是要生孩子，对吧？ 嗯。 那么就像瑞典的，咱们就以瑞典这个成功分娩的这个人，实际上他这个孩子在31周就因为威胁母子生命安全的不可逆的因素，进行了紧急的剖腹产。 哦。 那么这个移植的子宫，虽然我可以把血管吻合得很好， 嗯， 它也可以生长， 那么但是神经的吻合这个基本上目前是很难做得到的。 您说的神经的 神经系统的吻合，因为这个任何一个器官它除了血管之外它还有神经系统。 嗯， 这个神经系统当然说子宫它在整个孕育的过程当中，包括它最后自然分娩的时候，那么它要有宫缩，这个相信每一个做过母亲的人应该都知道这种感受，这个 那种痛 缩，对，这种宫缩是什么样的感受？这种宫缩不是说你用什么有效的药物就能够完全控制的啊，包括无痛分娩， 这个就是和 神经对 神经有关系是吗？ 这个跟神经有一定的参与，但是它不是说由神经支配的啊，就是说我想让它收缩它就收缩，我不想它跟这个无关啊。但是呢，这个在这个子宫收缩的过程当中，确实因为有一些神经因素的参与，它才有一些激素能够协调的分泌，来促进子宫协调的收缩。所以移植后的子宫是不可能完成自然分娩的过程的， 必须得人工剖腹产。 对，必须得剖腹产。 嗯。 第二一个呢，这个它还有一个因素，首先它这个子宫的来源，如果这个子宫的来源是来源于结晶后的子宫，那么虽然这个子宫能够承受怀孕的这个过程，但是咱们知道这个子宫从它没有怀孕的正常的五十克大小到它孕末期的五千克，就是它的容积达到五千克大小的时候，这样一个一千倍的拉伸，对于子宫本身它的弹性是有非常大的考验的。那么你移植后的子宫，你想达到这样一个有弹性的这样一个正常弹性的这样一个结果，相信也是有一定难度的。所以这可能也是瑞典的这个孕妇提早剖产的一个原因之一。那么就是说她到后期她对这个张力的调控没有自然的子宫来的那么协调啊，那么这是一个方面。所以说对于这个子宫移植说能不能够做推广的话，还有一个咱们还有一个医学经济学的问题。 这你是什么意思呢？ 医学经济学就是说你消费了，你花了这么多的钱，你这个产生的价值，你认为跟咱们社会的这个价值相匹配的，那么咱们医学经济学上会有这样的考量， 这钱花的值不值嘛？ 对， 是这意思是吧？ 就是这个意思啊。那么一方面这个子宫移植它实际上是供体和受体双方都经历了一个相对比较大的一个手术，这是一个创伤的问题。第二一个，这个创伤后有，因为任何一个手术操作它都有术后可能并发的问题，因为包括咱们正常因为疾病，那么我做子宫切除它也会产生后期的粘连啦、包裹啦等等这些问题那么对于这个两个人来说，因为这个是个母亲捐赠给孩子的，他可以承担任何手术后的后果，不良后果。但是作为一个供体来说，那么他要为他做出的这种行为要承担这样一个后果，有多少人能够承受呢？所以这个子宫的来源就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实际上 这事儿不经细想，这一细想的话发现的确有很多很多的每个节点都存在着很多的未知数，导致这个事儿就很难说这例成了往下推广。而且您刚才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我特别赞成，就现在他已经很好的装到那个22岁的姑娘的身体里了，医生说已经这个很成功的长在一块儿了，但是真正的成功是未来这个孩子生下来，就是以剖腹产的方式生下来，孩子活了，这才能算是成功。所以我觉得现在只是八字有了一撇而已， 万里长征第一步。没错。所以我觉得我们换个思路，刚刚听到大夫也讲的，就是说在分娩的时候这个子宫的相关的这个韧带啊，这个很大的这个力量。 对。 那么如果反过来我们是不是还是能探讨或者说关注一下，如果把受精卵放到子宫里面去的这样一种方式，如果遇到一些疾病的时候这样的方式去解决，有现在有很好的科学依据。 不搬房子了，搬人是吧？ 对，我们搬人，搬种子。 是这样的啊，就是说这个做这个子宫移植手术，在动物实验的身上它可以通过自然的交配怀孕，但是在人类不可以。所以它在接受子宫移植之前，实际上它已经准备好了受精卵。在这个之前它要先接受试管的助孕，实际上就是这个女性她要促排卵，把卵取出来在体外跟她丈夫的精子受精以后， 形成受精卵进行冷冻、 嗯、 啊，然后再去做这个子宫移植。等这个子宫移植，这个子宫稳定了以后，那么然后我们再把它放回去。 嗯 啊，所以它不可能通过自然的这种方式怀孕的。 哦 啊，这个首先咱要明确啊，它不 是 说 按程序有备而来的。 对对，这都是前期准备好了都。 哦 啊，然后才会走到这一步。 嗯 啊，那么至于咱们就说这个搬种子。然后搬到另一座房子里，这个问题牵扯的伦理问题、牵扯的法律问题、道德问题就更多了。 嗯， 所以说，嗯，在这个法律层次和这个社会层面没有对他进行广泛的接受，没有进行一个良好的约束之前，说实话，这种想法，嗯，至少在我们国家目前比较复杂的情况下，可能还是不太适合的， 也仅仅就是一个想法、 嗯、一个想法、嗯、 我们也希望说科学技术在接着往下发展，能够给大家找出一种好的路径，这一条路呢是既会让我们心理上接受，而且在实际操作的时候也不会有那么多的麻烦、 嗯、 在之后也不会让我们承担那么多的风险。我们这个话题聊到这儿，刚才我还埋了一个问题，这问题呢咱聊一聊，那子宫可以移植到从妈妈移植到女儿的身上，哎，那您说这个能不能也移到男人的身体里？因为我看有网友就说，哎，那是不是未来有男人也可以怀孕 了？男人也可以怀孕了？ 这理论上行吗？任医生， 理论上是可以的 啊，真行啊， 嗯，真行。 那 因为、这个、 往哪放呢？进肚子以后， 这个没有子宫的女性的这个身体结构跟这个男性他的身体结构，我只从说身体结构上这个角度来说，不说这个染色体这方面啊。 嗯。 那么从身体结构上来说，大的血管其实男女没有特别大的差别。 哦。 啊，只是在嗯，比如说男性他是有睾丸的，那么女性她是有子宫的、有卵巢的，对吧？ 嗯。 它只是这个方面的一些血管上会有些差别，分支血管上的差别。 就说这人呐、啊，有点像个电脑。我看有人比喻说，你出厂的时候你那主板都是一样的，只不过你后来贴了不同的牌子，一个贴男，一个贴女，然后呢，外观一些特征上有点区别啊。 啊， 您再接着说。 这个所以说呢，从理论学角度来说，把这个子宫放在男性的身体里，血管接好了， 嗯， 那么子宫也会存活。但是要让它具有功能呢，因为这个子宫要首先我要能孕育孩子，我就内膜要有活性啊、 嗯、 内膜的活性需要激素的维持， 嗯， 那么这就是雌孕激素、 哦、 那么男性在这一点上肯定是没有的， 那咋办呢？ 只能外源性的给， 就、啊、 那么所以男性要想移植子宫、要想完成做妈妈这个需求的话，那么他可能承担的压力会更大。 哦， 而且这个雌孕激素它还不是说像我们，比如说我们做试管，那么我们可能保胎保到十周、保到十二周，我就可以停掉了。 嗯。 那么它的保胎可能时间会更长。 嗯。 啊，那么至于后期它面临的，因为男性的乳腺跟女性的乳腺结构不完全一样，它对于雌孕激素的敏感性，它的这个乳腺疾病发生的风险， 嗯， 那么这些实际上你对。嗯，男性这一块并不是那么容易的。那么男性如果发生乳腺癌，相对来说它的恶性程度要明显的比女性来得高。 嗯 啊，所以说这一块呢也是男性跟女性的差别。 嗯， 那么解决了这些问题，你才能够说去考虑男性作为妈妈生产的这个问题。 这就是理论上行， 理论上存在 啊。要真的、嗯、你说这太难了，就是现在人类可以理论上登上火星，但你说真的要上火星这事儿，那得走好多好多步才可以啊。我们今儿跟大家也是分享了其中的知识，我今儿听您这么一聊，真觉得啊，现在这个医学科技进步的太快了，都快到我们的接受范围前面去了，这走得太快了。不过也的确帮助很多人解决了一些问题。今天我们说到的这个新闻事件当中的主角，真是像虎龙刚才说的一样，妈妈是伟大的，母爱是伟大的、嗯、对于这个妈妈来说，她的母爱体现在把自己身上的一块肉割下来给孩子，让孩子完成他做妈妈的梦想。对于孩子来说，他的这份母爱是伟大的，是他真的是想自己呢完成一个女性呢啊，是这个传统女性应有的一份责任，是生一个孩子下来，这也是一个母爱的伟大。希望说接下来他们一切都顺利，能够也诞生中国第一个在子宫成功移植之后呢还能够生下来的第一个移植子宫的宝宝。